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南信解品第34-5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我清净。黑过，是我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有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生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生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即处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 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世夫清净。可以故，是世夫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世夫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世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世夫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。可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如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如同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如同清净。可以故？是如同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作者清净。可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受者清净。可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处界、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处界 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及受者清净。悔过，是受者清净与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及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出界身世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与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身界清净，身界清净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身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出界身世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写，我清净即一界清净，一界清净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一界清净，一界清净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一界清净，一界清净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法界意识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与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一界清净，一界清净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生者清净与一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 生者清净，即法界、意识界、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黑过是生者清净，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意界清净。意界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是是夫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即不得切罗清净。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可以过是不得切罗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意生清净即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即意生清净。可以过是意生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意生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意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意生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与意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与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即意界清净，意界清净即作者清净， 可以过，是作者情境与异界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情境即法界、意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即作者情境，何以过？是作者情境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情境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异界清净，异界清净即受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受者清净与异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受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受者清净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异界清净，异界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异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知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知者清净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异界清净，异界清净即见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异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法界、意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即见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佛则善现，我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有情清净，可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 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波陀伽罗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波陀伽罗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乳童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乳童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乳童清净，与地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乳童清净，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。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即乳童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乳童清净，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，即地界清净。地界清净，即坐者清净。 黑锅，是作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作者清净，黑锅是作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受者清净，黑锅是受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受者清净，黑锅是受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智者清净，黑锅是智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智者清净，黑锅是智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地界清净，地界清净即见者清净，黑锅是见者清净与地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水火风空世界清净，水火风空世界清净即见者清净，黑锅是见者清净与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复次善显，我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我清净，黑锅是我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我清净，黑锅是我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有情清净，黑锅是有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即有情清净，黑锅是有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命者清净，黑锅是命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 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与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特切罗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波特切罗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波特切罗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特切罗清净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即波特切罗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波特切罗清净与行乃至老死、愁、贪、苦、忧、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无明清净，无明清净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无明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形、识、名、色六处，触、 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是一生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可以过是汝同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汝同清净，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可以过是汝同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过是作者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可以过是作者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是受者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是受者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是知者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何以过是知者清净，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无明清净。无明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是见者清净，与无明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。行 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及见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我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有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命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生者清净。可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 及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世夫清净，可以过是世夫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波陀伽罗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，可以过是波陀伽罗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波陀伽罗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，可以过是波陀伽罗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一生清净，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一生清净，可以过是一生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如同清净，可以过是如同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如同清净，可以过是如同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作者清净，可以过是作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作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作者清净，可以过是作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，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受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受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受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 及布施波罗蜜多清净。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及智者清净黑故，是智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智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智者清净黑故，是智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布施波罗蜜多清净。布施波罗蜜多清净即见者清净黑故，是见者清净与布施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即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即见者清净黑故，是见者清净与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卷第186。